好，歡迎收睇城寨，我是莊榮輝， 我是吳凱欣， 我是冼卓南。 嗱，咁今日咧，我哋都講個疫情嘅問題啦，我哋都講下即係屋苑點樣面對第三波疫情啦。我哋首先即係今日係即係嗰啲政府防疫措施生效嘅一日啦，係咪？ 係。 大家有啲咩觀察，有啲咩可以講下 ，Bonnie？ 嗱，今朝嗱，我今朝巡咗區啦。因為我特登喺個 lunch time 度巡嘅，咁咧其實咧就多咗人去公園食飯， 真係嘅， 真嘅，你都知道我區係有嗰啲樓梯啦，同埋 樓梯啦，係啦， 咁其實係啲人亦都係坐喺樓梯度食啦，買咗， 咁 然後都有好多餐廳同埋 cafe 都係冇開門嘅。因為 cafe， 我直情佢直外賣都唔做啦， 外賣都唔做，因為 cafe 佢真係要你坐喺度諗住嘆咖啡噶嘛。 其實你冇得堂食，根本就叫咗好多地方都冇得撈啦。特別係一啲即係點啊，叫精緻啲食品嘅餐廳， 要嘆嘅， 要嘆嗰啲。咁我整個西餐，一個 set lunch 係嘛，有個湯，有個沙律，有個甜品，有個主菜，有杯嘢飲，咁我點啊？一次俾你攞走啊？係嘛？點搞啊？係嘛？咁呢個好多人坐喺街度係嘛？ 係啊。 OK， 阿南咧？ 我區咧就其實都好多人，即係有時啦，尤其是係啲長者啦，咁啊好中意落街坐嘅。咁佢實施咗之後咧，今日行區睇嘅時候，確實係少一啲嘅，因為佢又話收緊至兩個人啊嘛。 嗯。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唔知咁啱定係佢哋真係有啲行動啊？我喺區裏面不同的地方都見多了警察， 係嘛？ 係啦，咁啊，唔知佢哋係即係嚴格執行嗰個限聚令啊，定係點啦？咁但係嗱，有啲著軍裝嗰啲咧，就真係兩個人嘅啫。咁但係咧，我臨出嚟即係錄節目之前咧，你見到成隊我諗六七個啊，係嗰啲藍帽子嚟。 佢哋就可以工作就多啲人噶嘛， 佢哋嘅工作係可以即係自己 group 埋噶嘛，即係佢哋係大曬嘅。 咦，頭先搭地鐵都見到兩名警員搭地鐵， 佢一個做唔到嘢噶嘛，係嘛？喂，咁梗係啦，我哋上集講噶嘛，係嘛？寫個地址都要問幾個人先識寫落去，仲要寫錯係嘛？佢一條一點寫你地址啊？係嘛？佢起碼要幾個人先可以寫到你嘅地址出嚟啦。 嗯、 我下次我覺得佢寫唔到我地址，我哋再俾啲複雜啲嘢佢，係嘛？咁嗱，呢個限聚令咧，就當然嗱，啲觀眾可能問點解我哋三個唔戴口罩？因為第一呢、這個唔係公眾地方，呢、個係一個私人嘅 studio。咁啊，我哋喺度工作緊咧，咁我哋都即係。我哋承擔啦，如果有解圍群組嘅話， 都係我哋 三個嘅啫嚇，我哋就冇掂阿 細倫 仔嘅，係啦，我哋盡量少掂嗰啲入嚟，我哋全部消曬毒嘅。咁就嗱，我自己嘅觀察啦，今日咧就真係好多食肆咧係冇開門嘅，多咗好多食肆冇開門，佢都費事做啊，係嘛？咁你呢七日究竟我睇唔到七日就搞得掂喎？我肯定看不到七日就搞得掂， 係 嘛？即係呢個疫情就相當之緊張啦。你見到政府喺度反口覆舌啊，阿陳肇始講嗰啲嘢，係嘛？ 又話唔關輸入個案事，跟住依家你咪認衰咯。 係啊，而家真係你冇辦法，這個世界咧科技咁先進咧，你有啲數據出嚟，啲科學家已經可以研究到邊啲入去啦。一路同你講封關，講來講去都唔封關。今日連嗰啲大台訪問嗰啲跑步人士，第一句都話佢做乜唔封關啊？搞到我哋要咁樣啊？係咪？咁呢個就真係我覺得香港政府真係要負一個好大責任啦。咁我都講翻少少，即係我哋今日都講第三波疫情，我哋講多少同第三波疫情有關係嘅嘢啦。咁話説喺我哋直播我錄影呢一個節目嘅同時咧。即係我哋黨咧就有直播嘅，咁佢就講緊咧就話要有個紓困，就要推出第三期嘅紓困措施。咁其中我哋有一個都幾大膽提議嘅，就叫政府再派多一萬，係嘛？咁呢個我諗都要盡快啦，政府嚇咪、用翻上次數據一模一樣再俾咯，係嘛？咁你短期之內有效噶嘛？係咪？咁但係你都知呢個政府咧就而家。全力啊！ 延遲選舉嘛？ 處理呢一個嘅處理呢一個嘅 延遲立法會選舉。 個告急 係啦， 就唔係疫情告急， 係 選情告急。咁啊，喺度搞要搞立法會騰遲啲，其實喂，唉，啲市民都唔鬼理你啦，你幾時選啫？係咪先？即係你又驚輸又要選係嘛？即係由我見到阿曾玉成聲嘶力竭咁樣出嚟，佢講話要延遲一年咧，我都知道啊，佢哋個心意已決㗎啦，係咪？咁有好多人琴日就趕住又要報名啦，係嘛？即係驚死俾人知要報啦，係咪？咁唔緊要啦，通常啲古靈精怪嘅嘢就會啲情況出現㗎啦。咁嗱，我哋呢個節目當然係講好多嗰間屋苑嘅嘢啦。咁嗱，第三波疫情啦，我見到兩位咧，其實唔單止你兩位啦，我見到好多區議員啦，係嘛？每晚咧就對住個 mon， 對住個電腦咧，就睇下自己個區有冇中招 排財 咁啊！嗱，你兩個現身說法啦，講下你哋每晚即係如果遇到有中咗你個區有啲咩搞作啦，同埋啲搞作功能係點樣啦？咁啊，阿南講先啦。 嗱，其實如果咧，即係譬如當晚我哋見到啊，我哋區有確診者喺我哋選區裏邊住咧，咁其實我哋第一個時間即係都會同穩定咗個民心先，因為咧其實好多街坊好多市民都好驚啊，究竟嗰個確診者，我問俾人問得最多嘅就係佢住邊，住邊層，住邊個單位。咁其實咧，因為而家嗱呢個大家可以即係考慮一下或者評下你究竟衛生署咁樣做係即係點樣平衡到個病人私隱同埋即係大家社會上嘅壓力上，因為呢個亦都同屋苑上有關嘅，因為啱啱第一波、第二波嘅時候咧，啲管理處佢哋都會收到衛生署嘅電話啊。譬如你個單邊個單位會有確診，咁淨係管理處同衛生署知嘅啫。咁佢哋就話稍後我哋會上去做消毒。但係我嘅觀察同埋我睇得出咧，今次第三波疫情咧係連管理處都未被通知嘅好多嘢，即係我唔知係究竟真係個壓力爆煲啊，定係有啲咩原因？其實好多次。我嗰單有，我區有四單確診，一單佢都冇確實話到俾管理處知，反而佢仲問翻我轉頭收唔收到啲咩風？ 邊個問你啊？ 啲管理處咯。 管理處問你 ，OK。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會即係去睇下有冇唔同嘅消息啦。咁同埋如果有啲市民佢真係有需要到一啲防疫物資嘅，咁我哋盡量即係睇下可以幫得幾多得幾多咯。 係，咁啊 ，Bonnie 咧，你嘅做法係點㗎？ 我分開兩樣啦。如果是自己一些住宅的確診呢，其實呢我就會先跟管理處或者法團聯絡先的，就告訴你們區是有即是你的大廈有確診，那你們快點 去進行一些消毒，或者是你們通知，因為有些是有管理公司去做，有些是沒有的嘛，通知管理公司去做啊，快點去做消毒啊，但是就管理公司那隻就會好一點，就會是全座樓去消毒的。但是有些真的沒有一個正式管理公司那些，自己有一個自己請一個清潔公司去做那些，那就會遲了一步，就會有機會。那這個是住宅那裡，然後我辦事處會怎樣呢？就是會拿些口罩去，然後給些防疫品他們，初十日啊那些，拿去管理處讓街坊自己去拿。 管理要很多才夠派的。 是啊，所以多謝城寨。 即係城寨有提供俾我哋嘅，所以你當然你可以直接捐俾任何人或者捐俾小翠南嘅，但你亦都更加方便咧，你亦都可以捐俾城寨嘅，係嘛？咁我哋順便而家都講下城寨嗰個轉數法啦，係嘛？ 係啦，大家除咗捐物資，亦都可以捐錢嘅，個轉數法嗰個號碼就係6809941啦。 係啦，因為我哋喺疫情最緊張、物資最短缺嘅時間咧。揾暈曬，全世界都揾唔到物資嘅時候咧，就好多謝阿細良同阿卡文咧，咁佢哋就搬到好多物資俾我哋嘅，係嘛？咁而家你都仲用緊城寨啲物資嘅？ 因為好少量，仲剩好少量，因為就後屘又用後屘區議會又買到啲口罩啦。咁呢個係住宅嗰啲啦。咁但係因為我個區都有啲社區嘅設施，好似菲利亞科咁，啱啱上個禮拜唔爆咗咁樣啦。咁其實。反而係呢一個係難處理嘅，因為咧好多我哋睇完知道邊個確診者係邊一個大廈，但係我哋仲要追查埋佢另外一份文件，就係嗰14日佢到訪過去邊一個位置。咁佢追查嘅時候咧，其實兩份文件一齊睇咧， 係你會知你好似咧真係一個偵探查案咁樣啊！呢、這、一個個案咧就邊日就去過邊度邊度咁樣咁樣去做嘅，咁發現到佢去過我哋區嘅位置，好似。有個確診者都曾經去過我辦事處個商場嘅，咁我自己辦事處都進行咗消毒嘅，係啊，咁、 okay. 所以變咗呢一度就真係好難處理，同埋而家係個消息嘅係不準確啊， 係佢有啲講漏咗咧， 有啲又講漏咗啦，有啲唔知係咪唔披露啦，有啲就疑似個確診者虛報啦。咁、 嗯、 所以變咗呢度，我哋就算係議員都好多係好難去跟進到，但係就 有單個直情係個測試嗰個樽調轉咗， 係啦， 即係明明冇試過話有事，有試過話冇事咁都試過啦， 咁係難處理嘅呢啲。 咁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嚇、嗯，我都唔想喺呢度太過埋怨政府啦，始終咧呢個都唔係前線同事嘅完全失誤嚟嘅， 係啊，忙中有錯係會有， 忙中有錯都冇辦法啦。有陣時，但係你整個大環境，啲人講來講去做乜唔封關啫嘛？係 啊。 嗱，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啦，睇下你仲有點睇法啦。 啊， 究竟嗰座大廈， 嗯， 有人確診， 嗯， 有人中招， 嗯， 其實應唔應該話俾人聽嗰個係邊個嚟咧？係嘛？即係等佢知道邊層樓。嗱，之前我做法就起碼講邊層樓啦。 嗯， 係咪？有個做法就講邊個單位啊？邊個單位好似冇嘅，冇試過咁講嘅。通常講邊層樓嘅啫，但係暗地裏有人知嘅，係咪？咁喂，你鼓唔鼓勵公開呢啲資料咧？即係公開嗱，起碼邊層啦？我以層呢個嚟到講啦。譬如話某屋苑某座樓邊層有人中招確診，應唔應該講出嚟咧？兩位阿 Bonnie 先啦，今次。 我覺得應該要，因為其實咧，當你知道嗰、那個。測試都是確診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是那個確診者已經在那個範圍裡面活動了一段日子、 嗯、 所以變成如果你去到那一刻確診了，你都不話給那一層的街坊聽呢，其實都是對那個防疫那個工作是做得不夠快的、嗯、 是吧？你覺得要的、 是啊、因為我們是 那藍呢， 我覺得不應該去很公開曬俾所有人知道佢邊層，因為我啱啱諗嘅就以前第一波嘅時候，其實衛生署會通知管理處，其實管理處會知，咁、可能因為嗰啲保密原則啊，或者病人先都會叫佢同啊你自己知好啦，可能你就唔好再公開啦。咁其實佢個職責，即係管理處嘅職責，或者清潔公司嘅職責、其實就係要做消毒啊，或者其他嘢。咁、其實佢知道了可能邊層或者邊個單位，咁佢做好了淨係嗰層嘅消毒清潔，咁其實理應都應該做到嗰個防，即係平衡到防疫，亦都可以平衡到譬如邊一個即係個病人私隱啦。咁、但係你話啊，譬如隔離街坊街里，佢應唔應該知道邊一層咧？咁我覺得係有啲商榷嘅呢、這個 係咪嗱，好難取捨嘅，我覺得好難取捨，極難取捨嘅。我先講一個原則先。我哋喺推動呢個反圍標運動嘅時候咧，的而且確都有一個掙扎嘅。個咩掙扎咧？就係有個大廈，我哋懷疑佢俾人圍標，或者佢確認咗要進行一個天價工程。究竟我哋張唔張揚嗰個大廈出嚟咧？公開講個大廈名出嚟咧，係嘛？咁我哋結果經過好多經驗嘅掙扎之後咧，我哋覺得咧，是在達到某個程度或者個消息準確到某個位置、是要講它出來的、當時我們有幾個原則的，第一原則呢就是我們要確認到資料是真確先、okay? 第二呢我們要客觀地去覺得那個描述是一個大家要關注點，怎為之客觀描述覺得是關注點呢？舉個例，它的招標程序基本上都不跟法例的要求、或者有些不尋常的情況出現，有些黑社會啊、恐嚇人啊、林人紅友啊、被恐嚇信啊、拍了個大肚婆啊、你小心啲啊、過馬路啊、那些東西是吧？咁呢些牽涉到刑事，因為更加我哋要講出嚟啦。如果唔係，佢越恐嚇你，你越縮，係嘛？咁佢就越視之，即係越去行前多一步添。咁另外咧就係、究竟嗰件的工程的價錢是不是真的很離譜、我們舉個例子，有些情況之下我們說喂， 有個屋苑就話佢做只係做出邊外牆3%，係嘛？都話要200多萬，二百幾萬就唔係好多錢，但係3%啫喎做，咁即係做100%嘅話咧，成33倍嘅咯喎，咁變咗好多錢。咁有啲話，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停車場畫嗰4條線， 嗯， 都話要2000多元，咁啊好唔合理啦，係嘛？4條線啫喎，我都識畫啦，係嘛？咁呢啲咪好離譜咯？有啲明明嗰個屋苑嗰、那個平地只係得10000平方尺嘅啫，佢報你個屋苑有80000平方尺咁大，係嘛？咁呢啲咪客觀性好離譜。咁遇到呢啲呢個原則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咧去公布嗰件事出嚟，係嘛？公布嗰件事咧係希望令到咧嗰啲住户去有個警覺性。咁so far咧，我哋用呢個原則去到將嗰件事件咧去舉報出嚟咧，當時係有個擔心嘅。係有啲擔心就話，因為以前我喺地區度做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稍微高調啲去到嗰個屋苑度，就質疑佢個工程，或者叫高調地同班業主一齊推翻某啲工程嘅時候咧，僅有啲人行出嚟鬧你咧，喂你咪唱衰我啲大廈，影響我大廈聲譽啊，影響我樓價，係嘛？我賣唔到樓你點算啊？係嘛？我以前面對好多啲問題，咁我哋組織咗起嚟，成立咗反圍標大聯盟之後咧。用翻頭先我對上講嗰啲原則去做咧，基本上咧係未試過有人再提出呢啲問題噶啦。嗱，其實咧公唔公布疫情咧，其實係同頭先有啲類近，不過仲爭一樣嘢啫。我覺得爭一樣嘢啫，爭邊樣咧？就係爭咗嗰個受感染者個意願係。爭咗佢個意願，就正如頭先阿南講嗰樣嘢啦。呢、這個就係佢覺得難取捨個地方啦。咁我覺得咧，如果應該有個機制咧，就是、去同嗰個出事嗰個人咧，去講嘅啊，希望佢願意披露佢自己個單位出嚟。點解我咁講咧？好坦白講啊，當嗰個疫情佢第一波、第二波話有某座樓。係嘛？中個招，跟住話哦，佢有對仔女嘅，喺邊度翻工嘅，係嘛？跟有老婆嘅，跟住人哋隔離座見到你兩公婆永遠都唔出現嘅，係嘛？其實座大廈咧，我個經驗話俾我聽咧，就算你唔披露咧，啲人都係知嘅，只不過係個時間問題嚟嘅啫。你披露俾佢啊，即日知。你唔披露俾佢咧，就算假設以一座樓400户嚟計咧，我相信咧兩日內都知係邊户噶啦。兩日內都知邊户噶啦，即係紙係包唔住火呢樣嘢。但係當然啦，我同意係要顧及嗰個人個意願啦，同埋呢個唔係啲乜嘢醜怪嘅病，又唔係話咩因為啲不當行為而產生嘅病。只不過你唔好彩被感染咗，係嘛？咁。調翻轉嚟講，你都希望人哋因應呢個疫情嘅時候咧，佢可以集中喺邊啲位置度做消毒先啊嘛。係嘛？其實你即係幫到人嘅喎，救到人嘅喎。舉個例，如果你唔講俾人聽，佢又全面咁樣由頂樓去做消毒，咁假設你係 底層 嘅，佢最後先至做你嗰度，咁可能已經有一啲老人家或者啲身體比較弱嘅人感染咗之後。咁佢身體上有啲咩情況出現咗較差嘅，咁其實你個心都過意唔去啦，係嘛？咁我覺得係唔係應該首先有個機有個系統，一確診咗，喂，你願唔願意公布你知？同埋我哋應該鼓勵政府應該鼓勵佢哋肯披露自己嘅病情出嚟，係嘛？要講俾人聽啊嘛，又唔係啲乜嘢特別嘅事，係嘛？講咗出嚟之後。但係咁佢針對性做咗部分先，譬如我明知係三樓嘅 A 座嘅，我咪做咗 A 單位先，再由佢裏邊由佢嗰邊散出去做，係咪啊？咁好過你唔知道咁樣隱隱晦晦。你記住，你係達唔到成件事冚到密曬個效果嘅喎。佢最後，因為最後一定知，甚至乎知曬你個全名喺乜嘢，喺邊度做嘢，再訪問你屋企人，因為佢個追查係咁噶嘛。佢不單止去封鎖你屋企人定為一個緊密接觸者，佢再會喺你翻工嘅地方去做噶嘛？即係等於如果阿伍海欣係嘛，佢唔肯披露佢病情出嚟，咁佢就去住乜乜乜乜台係嘛？咁佢乜乜台嗰個嘅屋苑就會話：， 那個確診者咧就喺議員辦事處度翻工嘅，係咪啊？佢一定咁講噶嘛，跟住議員辦事處有啲人又係緊密接觸者啦，又會再追查有邊個去過議員辦事處揾吳海欣啦。 嗯， 咁你點會唔知嗰個係吳海欣呢？其實你包唔住噶，係嘛？我就當你唔好好似佢哋做議員咁啦，我就當你做個廚師好未？ 嗯， 佢都一定去你間餐廳度做呢個問題噶。 嗯， 佢一定追查噶，又睇下邊個同佢做廚房，跟住就又要宣布啊呢、這個人呢就是做呢間餐廳嘅、 嗯， 不過佢嘅工作性質咧就唔需要接觸啲食客嘅，咁、 嗯、 即係做廚房啦，或者洗碗啦，嗯、即係唔係做 waiter 啦，或者唔係做收銀啦，係、嗯、嘛？喂，即係好似上水屠房咁啫嘛，咪、 嗯、 一樣係嘛？佢係都話嗰啲人係唔需要接觸嗰啲豬嘅，係咪？咁我唔係好明白個邏輯嘅、 嗯， 因為如果我哋嗰個人喺酒樓食肆度，佢、 嗯、 係確診嘅話咧，我哋係覺得嗰間鋪頭嗰間食肆咧係要閂門嘅，因為佢提供嘅食物你覺得有問題啊嘛，係嘛？點解屠房唔使咧？我係拗曬頭嘅，我係拗曬頭嘅。而家結果越嚟越多人屠房到感染嘅喎，有屠房群組嘅喎，而家係嘛？咁亦都話咁，我哋食唔食嗰啲嘢咯？我唔係惶恐大家去食唔食嗰啲豬。 嗯， 即當然你有個好好嘅衞生去處理佢，但係問題就係你記住，我翻到屋企，我係 end user，、 嗯、 我揸住嗰嚿豬肉，講真的，有幾多個人直接點個豬肉先啦、啊，係嘛？你咪攞筷子撩下撩下，跟住就去蒸熟佢，係咪、 嗯？ 好啦，我哋 end user 就咁樣做法。 嗯， 呢只豬響接觸咗嗰啲病者之後， 嗯， 好多個步驟都冇人去消毒嘅喎， 係咯，又 packing 咧， 冇包住 pack 咩 king 嘅，成只豬咩膊頭嘅啫嘛。 跟住然後你去到送咗我接咗只豬、 啊， 我都要再分割， 跟 住然後再 pack 個豬肉台個豬肉佬就斬嘅啫嘛。係 啊， 係咪啊？跟住佢又找錢俾人啊嘛。你又攞住啲錢去找佢，又攞住錢找咗個錢去買魚啊嘛， 再買其他嘢。 買魚之後又有啲錢就找去買菜嘛。嗯，係嘛？喂，你咪真係賺搞喎，大佬。 嗯。 係嘛？即係你有源頭就要去堵截。 嗯。 我睇唔到有啲乜嘢嘅源頭係你唔用你用餐廳酒樓嗰個做法，係咪餐廳酒樓就好恰啲？嚇、啊！而家擺到明嘅喎。 即 係 食 肆 就要封曬。 即係政府擺明做死呢個張宇仁嘅啫喎，係咪？食肆全部瀨曬嘢嘅喎，係嘛？全部 suffer 都係佢，講來講去話我，但係亦都食肆班人係唔爭氣嘅喎、 嗯。 全部啲酒樓老闆話，我真係見唔到一啲稍為係有組織地出嚟就廢個政府、 嗯。 喂，你要點樣賠俾我、啊？ 嗯， 喂，而家我好擔心，我擔心啲乜嘢？作為我做地區工作， 嗯、 我唔係擔心嗰個酒樓老闆，蝕大本， 嗯， 係嘛？佢蝕大本，佢會自己諗辦法啦。我好擔心嗰啲打工仔冇糧出、啊。或者冇公開、 嗯， 你都知呢啲行業係你做幾多少就俾幾多噶嘛，係、 嗯、 嘛？而保就業嗰啲係照俾錢啲老闆嘅喎，係嘛？但可能開工開唔足嘅喎，呢、 嗯、 個好大鑊嘅喎。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用疫情去到做成件事嗰個始末咧，我覺得係成個政府係做得非常非常之不足夠。咁、 嗯、 所以如果擺喺屋苑度咧，我真係覺得咧。如果政府不做呢，而家都是这样的啦，民间唯有自救的啫。咁我鼓励呢，我哋联盟都会鼓励呢，啲大厦法团我联络个业主，喂，你愿唔愿意公开呀、啊公开讲俾人听，等人有啲警觉性、你都唔想个大厦多人感染㗎，你记住他朝君体也相同。你唔出声叫人哋做好个消毒工序呢，可能人哋感染咗之后呢，是感染回你家人、你不要以為你不出聲就得，這個世界家家有求而已、是吧？我覺得在這個狀況底下呢，是應該更加產生一個互利互惠的狀況、你看看現在社會的全面上面，根本上沒有人怪責過誰去播毒，沒有人怪責過誰是超級病毒咩攜帶者，政府專係講埋曬啲咁字眼，嗰度有啲人咧，嗰啲人就萬毒之王啦咁樣。喂，唔係咁啊，你估佢想噶？ 咁咪係咯， 你估佢想嘅咩？就算佢真係做呢個客觀 嘅 傳染咗俾好多人，係嘛？呢、這個超級傳播者， 嗯， 所謂超級傳播者係傳播多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以上啊嘛，係、嗯、咪？喂，你估佢想嘅咩，大佬啊？肯定佢唔想，佢都唔想自己病，係、 嗯、 咪？即、就、係、是、用呢種方法去到描述咧，咁你咪日日你嗰啲政府講埋曬啲嘢，咪都廢話咯，係嘛？我真係覺得好離譜一件事。 嗯、 所以第一大廈裏邊應該係用呢個方法去鼓勵啲業主咁樣做，係嘛？如果唔得嘅，你唯有都要宣布嗰個樓層嘅。 嗯 嗯， 你唯有都要宣布嗰個樓層㗎啦。 嗯 ，OK。宣布流程咧就絕對唔侵犯佢私隱噶啦，咁、 嗯、 你就由嗰個流程去擴散出去做，係嘛？因為嗰學阿 Bonnie 話齋，嗰啲追查即係要查案咁噶嘛，係嘛？問你有冇去過會所啊？去會所有冇焗過桑拿？焗完桑拿有冇踩過單車啊？踩緊踩邊步啊？咁問你噶嘛？ 同埋而家有啲確診者係未送完噶嘛？變咗佢哋要喺屋企，咁如果你都唔公布確診者嗰個流程的説話，變咗隔離鄰舍啊知道。那個人仲未送到醫院，然後又喺屋企嘅説話，隔離屋企係好擔心嘅。 咁啊係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應有之義嚟嘅嗱，呢度我哋作出呼籲啦，即係各個屋苑你我都知道有啲人真係佢聽唔到我哋呢番説話，佢分析唔到成件事，好可能佢真係覺得，唉，我唔呢啲嘢，我自己私人嘢啫，我都係唔講出去啦。咁唔緊要，尊重，唔緊要，絕對尊重。但係作為管理個屋苑咧，我覺得咧一定要公布個流程。 嗯、 一定要是吧，再由个流程到怎样扩散出来是吧，即是你没办法的，因为你现在是要遏止更加多人是有病、 嗯、 感染到个病，其实你这个病呢不单止是病到那些人，还是整病过香港、 嗯、 整病过经济嘛、 嗯、 是吧，即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东西是比我想象中、经济好像没有预期中咁樣跌咗落去，但係我唔覺得佢唔會跌喎、 嗯。 我覺得佢會越跌越深喎、 嗯， 深到一個都唔知點挽救嘅情況喎、 嗯。 即係好似而家咁樣食肆咁樣，我唔知道政府有咩把炮咧。佢咁樣宣布咗禁咗堂食，係、 嗯、 嘛？我真係如果你要禁堂食超過兩個禮拜嘅話咧，而家一個禮拜啦，係咪？我覺得即係如果超過兩個禮拜嘅話，我係一個做呢行生意嘅人。喂，我執咗個指示到過啦，我咪等到市道好翻，冇曬疫情啦，我先出翻嚟。因為點解咧？今次100個確診嘅情況之下，你係禁一個禮拜。 嗯， 就算一個禮拜完成咗之後，難保未來又會發生有100個確診。 嗯， 你政府就只有好 constant 咁樣又禁堂食。 嗯， 係嘛？你冇可能㗎。所以政府嗰啲咩在家工作唔宣布，真係白痴嚟㗎啦，係咪？你嗰陣時個疫情咁低嘅時候，你都宣布在家工作咯、嗯。喂，而家你玩啊？叫人翻工，啲公務員翻工玩咩？係咪？同埋大部分公務員都唔係做嘢，你區議會你知啦，係咪？好，我哋轉頭見。